十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央行从今天开始降准降息，降息之后受益最大的是贷款买房者。在这一轮降息当中，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整体来看，国内房价依旧延续回暖势头。从全国来看，不同区域的房价分化日益明显。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攻，而且涨幅较大，而国内3线城市房价则继续下滑。记者昨天从市邮政管理局召开的双11快递业务旺季部署会上了解到，北京今年预计最高日处理快件量达到2000万件，比2014年的单日1400万件有大幅度的增长。同城快件、跨境快件、生鲜快件将成为今年双11壮大的新成员，各家快递公司将纷纷采取措施保证不爆仓。昨天，住建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发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在老旧小区和电梯更新改造当中的作用。没有电梯的老旧住宅，经过1/3业主同意，可以使用维修资金加装电梯。本周末受到成人高考、香山红叶节和国际汽联锦标赛3项活动的影响，局部地区交通压力明显，特别是北四环、北五环、西四环、西五环以及周边的联络线和进出京道路，因为成人高考和红叶节的双重影响，将出现车多排队、行驶缓慢的情况。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你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六七八五六六七七。 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天空晴朗，空气质量较好，今天明天两天天气都不错，是外出旅行和户外活动的好时机。此外，今天还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也就意味着冬天的开始，凉意渐浓，请大家注意养生保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现在是蛋糕车险时间。 蛋糕和车险这什么关系？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1月8日前测算车险保费就送诺星明星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前几天我来到了京剧名家陈俊杰老师的家里，见到了几位热爱京剧的小朋友，让我们赶快认识一下他们吧。 大家好，我叫杨宝姐，我今年八岁。 你是学什么的呀？ 我是学花脸的。 大家好，我叫陈子宇，我今年八岁了。 你是学什么呢？ 我是学青衣。 青衣。 我叫于恩琪，今年五岁。 哦，五岁的小朋友，你也在学京剧吗？ 对。 学什么呀？ 学老生。 学老生啊？那你都学什么啦？ 我都学了。 都学啦？ 不对不对，我不是都学了，我先想想不。 那老师都教什么了？ 老师就教戏吧。 啊，都教什么戏啦？ 都教贤弟抬头。 贤弟抬头， 教这一只吧。 真可爱。 大家好，我叫金依然，今年七岁半了。 你学的是什么呀？ 花旦。 我叫靳好佳，今年十岁，我学的是老生。 喜欢吗？ 喜欢。 啊，喜欢他什么呢？ 喜欢他的唱比较。 啊，那你能来一句吗？ 行。 啊，来。 提提 这个嗓子这么亮。 十岁的孩子呀，就比七岁孩子成熟一点、 哦、 他学的时间估计也长、 哦、 这样他的嗓子还没变声，这时间是最好的状态。等到十三四岁到变声的时候啊，声音就会有一个几年的缓冲时间、 哦、 这现在叫儿童的期间，这个声音是最那个原生态、 哦、 嗯嗯嗯。 大家好，我叫孙翔，今年七岁。 七岁的小男生还是光头。你学的什么呀？ 我学的是花脸，我学了好几段了。 好几段？ 十好几段。 你参加过大赛？ 你还参加过大赛呢？ 啊 啊！你觉得你唱的最棒的一句，给我们展示一句 啊？行，那就是那个阴八六飞。 学生吗？ 我不是我的学生，我给他们辅导过、 哦、 他们都是在这个春晖子熙少儿京剧学校，布尼兰的学校，这都是他们的学生、 哦、 还有好多。 大家好，我叫顾文凯，今年十一快十二，我武生，没学过真正的段子， 专门武打的， 刀枪啊，翻身大靠。 京剧是一个什么呢？ 是艺术。 京剧是国粹。 我就是两岁的时候一看这空中剧，哎，这好玩，这个啊，我要学这个。 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呢？你觉得京剧是一个什么呢？ 觉得好听。 你觉得呢？ 我觉得京剧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学到知识。 你说呢？ 我也觉得好玩。 怎么好玩啊？ 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就会京剧。 三岁就会京剧啊？ 不是，是我的一个朋友。 哦，朋友三岁的时候就会京剧。 不是，我三岁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会唱京剧，就给我唱了一段，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也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也想学。 你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八岁了，快九岁了。 也就说你学京剧都学了五年了？ 不是，因为我刚学三个月。 哦，但是从小从三岁那会儿就特喜欢了是吗？ 七岁就开始。 只有七岁才能开始学是吗？ 太小了，接受不了。年太小接受不了。 他五岁呀、 啊、五岁也看孩子的这个自身条件，他有这个耐力，家长的支持，另外孩子这种悟性和身体情况。 嗯， 如果有的孩子比较弱，他小的时候学不了的，他站不稳，因为基本功压腿下腰啊，六虎跳啊，拿顶啊什么的，就需要孩子很大的耐力和就是那种疼啊，就是这个 极痛苦。所以说为什么从打基本功，小时候练功叫幼功呢？这个时候基本功他是会带跟他一辈子的。 来，因为我学了4年的声乐，然后又学了1年的那个音基，所以我的声音很高。 可是我还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有多高呀，刚才你看有几个小伙伴他们都唱了，没听到你唱呀。 乌达松啊金火痴心肝胆，为黎民呐，无一日心不超凡安。 陈老师，您觉得他唱怎么样？ 唱挺规矩的 啊， 小时候打基础需要慢慢来，刚学3个月 啊， 慢慢来。 陈子宇是京剧名家陈俊杰老师的女儿。 子宇，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呀？ 我刚学，因为我以前也挺喜欢京剧的，可是妈妈也支持我学，就是爸爸说练京剧太苦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练京剧，我一直学着舞蹈。然后呢，就从今年3月底开始，然后呢，爸爸也说可以学，然后呢，我就开始学这个京剧。 啊，女儿是从小是您觉得太苦了，不让她学？ 因为京剧这行啊，它不是一个大众艺术，因为我们走过这几十年特别辛苦，我就不想让孩子重蹈覆辙，你知道吗？我孩子就别学这个了，这行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前景不是很光明的时候，不想让孩子去做这个事儿。但是现在呢，看京剧是越来越受欢迎，而且京剧这个根基很深，它有5000年的文化支撑，而且京剧的历史发展教育孩子，现在大学考试其他的钢琴呢、少数民族啊都不加分了，京剧孩子能加50分大学。所以说京剧现在特殊重视，国家大量的出资，我们在小学教学，我们京剧院今年就收到了490万的款项，专门为孩子定人定制，每个孩子1年5000块，全校就是我们每周多人去学校去辅导1年级、2年级的孩子，让他们打基础，从小培养京剧爱好。对， 您是国家很重视，所以您在小家也开始重视孩子。 所以我在家里边，我让孩子呢，就是因为他通过学京剧之后，他每天我每天给他讲一个故事，他不听笑话，只讲传统故事，赵氏孤儿啊，狸猫换太子啊，什么失控斩呐、啊，刺王僚啊，什么这狸猫，这些故事讲，他给同学讲，就无形中对他讲就是这种忠孝仁义的东西。比方赵氏孤儿，我讲赵氏孤儿是个8个义士为救一个孤儿叫8义徒，他就知道了。所以这帮孩子们他学的是这，所有这些孩子们他们学的东西又远远超过其他的专业的孩子，他的知识面和他的视野开拓，他懂得多，懂得历史，懂得人物，懂得各个朝代，他本身演的就是这个历史人物嘛，所以说这对孩子特别好。所以我让他去学这个，将来其实不做这行也要学点京剧。 子宇的这个领型啊很适合吧？ 这孩子特别认真，别孩子闹啊要吃要，他从来不，他每次上课他是从来没认真认真听，所有的老师都觉得这孩子就是那个学习态度特别好，特别认真。 哎，子宇啊，看你爸爸是这么有名的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那你从小是不是就听着爸爸京剧长大的？ 对，就是我以前住在杨桥那边嘛，就是离那个北京京剧院很近，然后呢没事我就跟我的姥姥或者跟我的妈妈去那京剧院的院子里，然后呢骑自行车啊就在那里溜达溜达，然后呢就有一次我记得3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在那京剧院的大门口，然后妈妈给我录像，我就唱苏三起解。 3岁就会唱苏三起解啊？那会儿 唱一段。 那会儿有人教你吗？ 是爸爸教我，爸爸教我，那个时候教我四五段。 唱完苏三起解，你有什么感觉呢？很快乐？ 因为 以前小的时候不怎么喜欢京剧，然后呢我后来就发现看爸爸演出的时候，我就三四岁看爸爸演出的时候就感觉爸爸特别厉害，有好多掌声给爸爸，然后就从那三岁的那个时候爸爸就教我学京剧，就教我那几段。 小子瑜，那你觉得在学校里面你觉得你会京剧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我以前是嗓子不太好，然后呢学完京剧之后爸爸妈妈都发现我嗓子更亮了。 嗓子亮了，还有呢？ 然后在学校里上形体课的时候，我腿啊腰啊还是更软，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学京剧，我就那一天还要下练腰练腿，所以就比别的人更软。 那我听你爸爸说呀，你爸爸每天会给你讲一个故事，京剧故事，然后呢你会到学校再把这些故事讲给同学听，你觉得通过这种方式你跟你同学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啦？ 我从刚开学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只有一两个朋友，有一段时间是冬天爸爸开车带我去上学校，路上他就给我讲历史故事，然后呢我就一个一个给同学们讲，因为他们都不会嘛，他们就说也挺喜欢的。然后就有一次是我们下午上第二节课的时候，就是爸爸来给我们来讲他的这节课，就是给我们讲了一节京剧课。 啊，到你的班上给你们讲了一堂京剧课。 对，那个时候我还不会京剧，只是那几小段那个唱段。然后呢，那个时候爸爸给我们班上课，然后呢，我还不会京剧。然后呢，上完那个课之后，我就慢慢开始学京剧了。 那你觉得京剧和那些歌曲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班里学京剧的只有我一个，我就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学京剧，我觉得特别厉害。 啊，你觉得你自己特别的厉害？怎么厉害呢？ 就是别人不会的我会，然后就觉得特别高兴。 那你刚才说从小就去剧场看爸爸演出哈，那你在舞台下面看到爸爸扮相那么棒，在舞台上为大家表演，观众给他叫好，还有那么多的掌声，你是怎么想的呀？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自己的心情吗？ 当时我就非常高兴，看爸爸那么受欢迎，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越来越喜欢京剧了，后来就学。 有没有那样的时候，就是你知道爸爸不舒服了，或者爸爸情绪不好了，然后你还替爸爸担心在舞台上演出，有那样的时候吗？ 有。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爸爸也不知道怎么了，然后呢我就在台底下看，我就怕，因为我以前呀就特别害怕嘛。 怕什么呢？ 我就怕看那个爸爸吗，比如说那个杜鹃山，爸爸演杜鹃山的时候他们不是都拿刀枪吗，我就不相信那个是假的，我就怕爸爸受伤了。而且他一开始不是被关起来吗，一个阿姨演那个杜妈妈，然后呢不是给他一个锤子吗，他又敲敲把那个链子给敲开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爸爸是不是把脚敲疼了呀，我当时就特别担心。 那你是入戏了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爸爸演杜鹃山，一开始他是好像是被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在那里自己弄开那个链子嘛，然后想跟他的那些兄弟们团聚，然后呢就有一个老妈妈来了，那个老妈妈就是给他一个锤子，就把帮他把这个 练敲卡，就说就问他，还说了一些什么，像请你帮我找到那个雷刚，然后他就说我就是雷刚，就管，然后呢以后他就是杜妈妈，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就敲链子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链子和那个锤子是不是，如果链子是硬的话，那锤子也是硬的吧，那肯定的敲的有可能会把脚敲疼，当时我就特别担心。 那你哭了吗？ 没有。 你特别担心，你就怕爸爸把脚敲疼了是吧？ 嗯，当时我特别担心，可是呢我为什么不哭呢，就是因为我有一次跟爸爸去京剧院里面看爸爸练功，然后我一看我就摸过他们那个刀，那个刀就是用塑料弄的，可是呢那个锤子我看着比较沉，所以呢我又怕爸爸打疼了，可是我还想应该不会疼。 哦，那你看你去过京剧院去看爸爸排练对吧，爸爸拿那些刀啊锤子啊，手上你摸过爸爸的手吗？ 没有摸过，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在练功挺忙的，然后呢爸爸说我也不能吵不能闹，只能坐在那个椅子上。 只能坐在椅子上在那看是吧？子宇，每年的这个父亲节你也会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给爸爸准备一份礼物吗？ 对，可是今年的父亲节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戴河吧，我在北戴河，我拿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本嘛，然后我就想我也没有别的礼物，我拿那个本撕下来一个纸，然后叠了一个爱心，然后在上面写着跟爸爸的字，然后呢回到那个家里我就送给爸爸。 那写的什么字呀？ 我也忘了，我好像是就是什么祝福的字。 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段小朋友表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